辽阔的东北大地上，有这样一座美丽的小城，它的名字叫做公主岭。俏的儿郎，她变成美丽的姑娘，动人的歌声传遍四方。有一个美丽的传说，有一串神奇的铃铛，它戴在公主的身上，辽河的水呀流向远方。岭上公主，公主岭上，白山黑水我的家乡。想听公主，公主的铃铛，响彻在心里，梦回故乡。神奇的铃铛，它戴在公主的身上，辽河的水呀流向远方。岭上公主，公主岭上，白山黑水家乡。想听公主，公主的铃铛，响彻在心里，梦回故乡。